圣咏集第21篇。上主，君王因你的威能而欣喜，因你的救助狂欢而快乐无比。你满全了他心中的可想，没有拒绝他口中的盼望，因为你也赐给了他超卓的福宠，且以纯金的冠冕加在他的头顶。他虽只向你祈求确保性命，你却赐他万世无疆的长生。你协助他获得了伟大的光荣，你加给他无比的荣耀与尊崇。你使他成了万世的福源，使他在你面前踊跃喜欢。君王既已全心对上主信赖，凭至高者的慈爱不再疑改。愿你的手将你的一切仇敌搜罗，愿你的右手将憎恨你的人捕捉。当你显示你尊荣的时候，处置他们有如放在火炉。愿上主以震怒消灭他们，让火焰也尽情吞灭他们。愿你从地上灭尽他们的子女，使他们的后裔全绝迹于人世。他们虽为陷害你而设计策划的阴谋，却无济于事，因为你朝他们张弓搭箭，以使他们吓得转身逃窜。上主，请起来显示你的英勇，让我们歌颂称扬你的威能。